Thank you.

山水画一般的韵味，茶一般的清香，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。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13点播出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带来的是维吾尔族传统音乐，来自买盖提的刀郎木卡姆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啊